第十五集，我今晚有约。我去，这电脑屏幕好大，打游戏应该挺爽的。脑门上被纪行辰弹了一下，我怒了。我的怒火对纪行辰来说毫无威慑力。纪总沉着脸教育人事还挺唬人的。 专心。 我又专心了起来，我不是被他吓唬住了，我是领情。看过纪行辰没刺儿的那面以后，蔷薇在我的眼中止于花萼上屹立的花冠。他的威严镇不住我，除非我自甘为其折服。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处理完这些琐事之后，我迎来了名为下班的解放。我今晚有约，纪行辰说带他一起，这是我第二次对他说有病。我又联想到他中午时的偷听，脑回路正常的人谁能做得出这种操作？这不是上赶着找虐吗？纠缠这个词儿，往好听了说叫深情。问题他的情感托付对象也不是现在的我呀。 你们只管聊你们的。 纪行辰整理着散乱的文件，将我的办公室恢复成平时的样子，神情淡漠地说， 我做别的说也不会跟你们找存在感。 尽管19岁的我与纪行辰接触的时间很短，但也看得出以他形式做不出那些八点档狗血剧里撒泼使坏的阴招。那是为什么？好奇我和沈瑜的分手原因，还是想窥探他25岁的男人与初恋还有没有感情纠葛？纪行辰回了我为什么。 你说的对，属于我的那个他或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纪行辰记着我们之间的约定，履行承诺的同时也记着约定的实现。纪行辰看着我忽然笑了笑， 我和你多相处一点就少爱你一点。 餐厅里环境清幽，竹木色调的装修营造出清闲安适的氛围，隐约能听到前厅里飘荡着的悠扬的民族风情的音乐声。我扯开窗侧的纱幔，隔着竹制的栅栏，跟个格兰探监的家属似的，召唤坐在后方包间里的纪行辰。虽然在纪行辰的视角里，我大概更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哈士奇在乱吠，很没智慧的那种。你别在这杵着了行吗？你不觉得奇怪吗？我感觉纪行辰像个抓早恋的教导主任，他在边上我说不出的不自在。不过我现在倒是能确定，纪行辰不是来示威作妖的，他甚至在我还未想到的情况下回他公司换了一身不一样的衣服才跟过来。纪行辰已经自顾自地点完了菜，将菜单交给服务生，仿佛只是一个来此地就餐的客人，并不认识后面那只二哈。服务员可能觉得我是对面店派来扰乱的奸细，走出三米远都还在警惕地回望着我。陈哥，陈哥，纪行辰。然而很快我的注意力就不在纪行辰的身上了，我看到了沈瑜。沈瑜的个子相较于我分别时长高了一点，又或是因为不再佝偻着脊背，身姿变得更加端直。他穿着一件很衬他肤色的浅色套衫，体质还有些文弱，但已经没有了早年时那种畏首畏尾的唯诺，整个人散发着平和儒雅的气质。他向我走来，叠着记忆中少年的影子，餐厅的过道变成了时空的长廊。记忆中的男孩在短短几步间就长大了。我起身迎接的动作顿住了，就这么愣怔地看着他。我想象不出沈瑜六年后的样子，心中又觉得沈瑜长大后就会是这般模样。可真正看到心心念念的人之后，又因为那些被我错失掉的时间而生出了隔阂。 便是在看到沈鱼的那一刻，对线下处境不着边际的我深刻地意识到了真实与现实。都不一样了，都回不去了。沈鱼也停顿着，消化着与我的相见，客套地跟我打招呼。 李先生，久违。 我贫了下眉，试着缓和我们之间的生疏。先什么生啊？你不会真把我的名字给忘了吧？ 怎么会忘？ 沈鱼弯了下眼角，笑得有些忧郁。 之前你让我帮你写作业时，连试卷上的名字都是我代写的。 学生时期我曾让沈鱼给我代写过作业，他内心应该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也不收我给的好处费。我觉得他这副计较的样子没劲儿，也就没有再让他代劳过，没想到他竟然还记着。听到他这句谈笑与这句怎么会忘，我的心跳积极的快跳了两拍。沈鱼对我的态度还是挺好的，所以先前我们是和平分手吗？我观察着沈鱼的手指，没有戴戒指之类的信物，忍不住先问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你现在有交往对象吗？沈鱼的反应像是我的这个问题很唐突，沉默过后还是回道， 我一直是一个人。 我的欣喜简直要写在脸上了，沈鱼却忽然神情复杂地注视着我，以一种类似于质问的语气说道，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我没特意关注你，我是偶然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沈鱼焦虑时还是会习惯性地低着头，将解释说出了掩饰的意味。爱情令人盲目，也令人耳聋。我的耳朵只从沈鱼的话中拆分出了他还在关注着我，全然维持着19岁心态的我，生怕伤他的心，生怕他误会，更忘了后面还有个旁听的人，赶忙表明立场，那都是之前的事了，现在的我是单身。我话中的暗示意味明显，沈鱼没有回声。闷热的夏天，沈鱼仍不合时宜地穿着薄薄的毛绒衫，手指像是胆小的蜗牛一般缩在过长的袖口里，指甲将手背抠得通红。他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离开我以后真的会过得很好吗？我有点心疼他，想去握握他的手，却被沈鱼反应剧烈地躲开了。我跳过寒暄，将想表达的想法迫切地压缩进了一句话里，看着他的眼睛诚恳道，所以我再次追求你之前，可以告诉我我们先前分手的原因吗？沈鱼的反应仿佛是我有多不可理喻似的，猛地起身和我拉开距离，嘴唇发抖，呼吸都粗重了些。 之前不是说得够清楚了吗？你现在叫我来谈这些又是什么意思？ 那些事是他深入心底的疮疤，他已经淡忘掉了先前的种种，如常人那般平常的生活，但却被眼前的人几句话划破了心上浅层的结痂，推进陈年往事的深坑。